来到这里边去学习去办公啊、 嗯、 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文环境，让整个赛程呈现出了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交汇，多种语言交汇的一个国际属性啊。 嗯 嗯，加上那个跨国企业的这个驻地人员啊，赛程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人文环境。 嗯 啊， 从您的直观感受来说，您觉得这个独特的人文环境，就是您在当地这个感受上是有能举一个例子吗？ 首先是这样，因为赛程呢，我之前去就是在那生活过一段时间，这个你一进去可能感觉到赛程可能是跟其他的城市不太一样，因为这个赛程有70%的是绿化啊，然后这个赛程的楼都很新。这一块的规划都非常好，像是地区规划，就是说这一块都是小型的别墅啊，这一块都是高端的公寓楼啊，它规划的非常有井井有条吧，然后你进到这个赛程，你会发现，可能有马来的当地人啊，有印度人啊，然后有华人，然后甚至可能有一些欧美国家来的一些外来的这些人员来到这里面去入住啊，去生活呀、啊，去工作啊，都会有啊。所以说，这个赛程现在这个目前的状况和目前的条件，我个人觉得是马来西亚整个国家发展前景，并且是人文环境是最好的一个区域和城市。 其实您在当地会感觉到像一个小国际化的一个地区。 对对对，国际化的一个都市，对。因为这个毕竟说这个区域虽然它的地儿不是很大，但是它这里边人口都是属于那种高精尖的人群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会感受到非常良好的一个生活环境。和一个氛围。 它的这个生活区和它的这个比如说企业和大学都是相互交融在一起的吗？ 是的。像这个林国荣大学就是在我们这个真源赛博城邦大概也就只有10分钟的一个车程非常近。这个赛程里边也住了非常多的一个学生因为赛程不仅是马来西亚的这个科技中心，也是一个教育中心就是之前也说了，在这个赛程有20多家的这个学校，包括中学、小学和大学都有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孙先生，刚才你也提到说，在这个赛程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它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体系了。那么在这个当中，您提到有企业、有学校有大学、有中学。那么现在这些学校的它的这个运行情况是到什么程度啊？ 像我们国人可能有一些不太清楚像马来西亚这些出色的大学呢，就像林国荣大学和多媒体大学，这都是非常棒的学校多媒体大学呢它被是设定是5星级的一个大学因为咱们中国是分为一本、二本、三本就是重点和本科的这么一个分界线但是在马来西亚它是分为几星级的一个大学这个星越多就是说明这个大学越好，但是满星就是5星。然后这个多媒体大学呢，就是一个5星的一个大学因为在这个学校它可以在中国就是算上一本这么一个学校，重点大学像这个大学出来的学生一般呢，他会在马来西亚当地的一些电视台或者是去英国的一些电视台去有实习或者是交流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这个学校的教育质量也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在这个赛程的定位上也是定位到这个以媒体为中心 媒体和教育， 媒体和教育是要打造一个超级多媒体走廊 对 那说到这个学校呢，可能就跟整个的这个地方的 就业呀，或者是他的这个学生毕业之后的发展是比较契合的。我听上去呢感觉有点像咱们的传媒大学。 其实这个大学它属于 是一个专业性的 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大学。 多元化的。 因为这个大学它里边包括的像教学的这个学科有很多。因为这所大学之前我也有去过，也有了解过一些像中国也有一部分的留学生也在多媒体大学在就读 主要是学习大家学习的比较多的专业会是什么？在这个学校里 就比方说像电视编导啊播音主持啊还有这个电影方面的这些专业可能会是这个学校主要的一些学科对。 那这个说到这些学校的这个学生在毕业之后现在这些众多的学生将来在赛程本身他对这个就业的吸纳应该也是很高的 是的是的像林国荣大学他每年有很多的这个优异的学生就会在赛程去寻找自己的这个未来的一个机会因为赛程毕竟是一个教育和科技一个结合的这么一个中心嘛赛程也有100多家世界500强的企业他这些世界500强企业也是需要这些新鲜的血液新鲜的力量并且他可以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去带入到他的工作当中这个会开展的更方便也是更便捷的一个方式所以说这些学生他们未来就业前景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对， 也就是说这座新城呢它的企业是越来越多然后这里的学生将来也会给这里带来很多的活力或者说带来很多的潜力 是的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宋先生对于赛程这样一座新城进行的多方面的全方位立体的一个介绍谢谢您 好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海外有个家可以通过 FM92.3 或者是 AM774 同时呢您还可以登录北京外语广播的网站 www.am774.com 来收听好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